了爱情小说，心不会再天真。热爱那种心跳兴奋，却始终吸引。多少平淡度过每天一分一秒，心底从无受困。想起你的感觉，仍然令我惊震。是世界另一个步近，陌生的赶路人，仍记住了苍天已分配大家的气氛。世上停顿在这片刻，再没别人像，注定缘分定可走近。谁会在乎某一秒，如此竟足以记挂一生。如果天边跟海角觅我置身，像只等一天你步近。世上百万人彼此早相约在这生。 上百万人彼此早相